孙女只见他清晰而艳艳，身不短，说你比永远和这样帅。 不上你 好了，我们欣赏过了十一届金门曲会上古曲精品演唱会的实况录音之后呢，再请您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哈，这是金门曲会上一场少儿专场的实况录音。 天津啤酒杯第十一届金门曲会少儿曲艺专场现在开始，请听京韵大鼓和尚重奏和山带后声，伴奏本校乐队，演唱西青道小学，指挥赵习佑老师。 红军不怕勇。 请听梅花大鼓，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Thank you.

面请听插曲儿日月潭，词曲萧作儒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儒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每天上下班，无论